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十一月份啊是肺癌关注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肖丹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烟草和肺癌之间的关系。那么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发展，网购已经成为了当今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日用品现在基本上好多都是由网购而获得的，尤其是2020年开始的疫情让网购变得更加重要，减少了人员聚集感染疫情的风险，但是大量的快递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传递，实际上也存在着传播病毒的隐患。因此啊，在各个环节严格做好快递包裹等物品的消杀工作变得至关重要。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了解一下和消毒有关的知识。王书记您好。 您好。 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收到了快递送来的包裹，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段时间我们就看到有报道，接收快递啊也是存在一群传播的风险，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它风险到底在哪。病原体从传播到人大概啊分为以下这么三种途径，一个就是从环境传染给人，第二个就是从物体传染给人，第三个就是人传染给人。那么冬季啊气温比较低，我国大部分地区地处北半球，紫外线啊比其他的季节要弱一些，有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纸箱的表面24小时内它还有存活的，这都给物传人的防控啊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般来说呀，我们收到的从低风险地区寄来的包裹无需要过度的紧张，收到之前啊收快递的之前要戴好口罩和手套，避开取件的高峰，避免人群的聚集，回家前啊可以把包裹外包装拆开，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进行丢弃，尽量不要将外包装带到家里面，全过程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回家以后脱去手套啊，双手在流动的清水下洗手，用那个肥皂液洗手，或者是用快速的手消毒剂消毒即可。 那如果是从境外或者是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包裹，又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市民要戴好口罩和手套，对包裹的外表面的6个面用75%的酒精或者是1:100的80消毒液进行消毒，也可以在阳台等室外空旷的地方放几天再打开。包裹内的物品啊也要需要消毒，包外包装消毒以后啊要及时的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处理，全过程要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脱去手套以后啊双手也是要在流动的清水下用洗手液或肥皂液洗手，或者是用快速的手消毒剂进行消毒。 那您看，其实像外卖配送啊或者是快递的从业人员，他们其实风险还是挺高的，那么他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进行消毒呢？ 一是要做好外卖和快递运送工具的清洁消毒，应当保持餐饮外卖的配送箱清洁消毒，避免食品的遗洒，提倡增加清洁消毒的频次，对快递的运送车辆的封闭式那个箱体还有闸把、手扶这些经常接触的地方要进行适当的进行清洗消毒，可以用有效氯，就是每升500毫克的氯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以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第二个就是做好办公区域、办公环境的物品表面的消毒，对电脑的键盘、鼠标等高频次接触物品的表面每天都要进行定期的清洁消毒，可以用有效氯，就是每升500克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作用30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地面也要用有效氯每升500克的那个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作用30分钟以后用清水进行擦干净。第三个就是及时的清洗工作服还有保洁用品，定期消毒 还有工作服、墩布啊、麻布啊，可以用有效率就是500到1000的每升1000毫克的这个含氯消毒剂浸泡，然后按照常规的消毒晾干存放。 那您看对于家庭消毒和清洁防护，您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消毒啊，主要是阻断病毒传播的一个种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家庭的防护啊，应该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如果所在的小区没有新冠病例，家中也没有外人到访，也没有自我隔离的疑似症状者，那么做好日常的清洁，无需每天都要进行消毒。消毒防护虽然好，但是不合理的消毒方式反而可能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一定要科学合理的消毒。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烟草病学专家，中日医院烟草病学和戒烟中心的负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丹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肖丹教授，您好。 您好。 今天呢正好是在11月份啊，也是这个肺癌关注月啊，所以我们请您来也是来聊聊有关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因为原来有好多的专家都会说，哎呀，吸烟对什么心脑血管有影响啊，好多的疾病都把吸烟作为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来讲。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可能要来聊聊有关肺癌哈。肖教授，是不是吸烟和肺癌有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好像这个胸外科也好，呼吸内科也好，都会把烟草作为一个头号的敌人哈。 没错，吸烟呢可以导致肺癌， 可以导致肺癌哈。 它是它第一个就是最最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最最明确的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应该说这个发展，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比如说二战美军哈、发明了烟草之后，这个在战争当中广为流行。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候，40-50年代或者是更晚一点，好多的电影当中啊，电视的这个当中，好多形象啊，尤其是那种酷酷的男人的形象，都是以吸烟为标志的哈。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烟草和肺癌之间的研究是不是还不是特别的多，还认为是一个流行的时尚的一个行为？ 其实吧，原本肺癌是一种罕见病，在1800几几年的时候啊，那么人们甚至都没有关注到这个有肺癌的这种疾病。 哦，就肺癌发现的也比较晚。 对，最早的第一例肺癌是在1805年发现的。 哦， 那么后来呢，在1900几几年的时候呢，才呢有个别的病例报道说吸烟可能和肺癌有关系。但是当时呢，因为研究的病例呢比较少，而且呢烟草广泛流行，所以当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那么直到就是1950年的时候左右，英国牛津大学的 Richard Dow 爵士，那么 Richard 的这个 Hugh 爵士，他们一块儿那么发现了这个吸烟呢跟肺癌二者呢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从那时候开始，那么呢才掀起了大量关于吸烟与肺癌之间的研究。而在美国呢，是直到1964年、美国第一部的美国卫生总监报告里面的才非常明确的阐述了吸烟可以导致肺癌。 所以这个研究其实来说并不是特别早，是吧？就是后来才慢慢研究出来吸烟和肺癌之间是有关系，而且就像您介绍的，肺癌发现的也比较晚。 对，因为呢就说如果没有烟草，可以说肺癌是一种罕见病。那么随着这个烟草的流行，那么肺癌呢逐渐的发生。但是一般呢就是烟草的这个流行跟这个疾病的发生中间呢，大概要滞后20-30年的时间。它不是一线就得病，它要经过那一段时间潜伏期之后才得病。 说到烟草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肖教授一块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从群体的这个角度来说，吸烟和肺癌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啊。因为很多的一些人可能听了这个节目之后都会举一些反面的例子，都是个体的例子，你看谁谁谁啊，举一些历史上的名人啊，抽烟然后人家寿命也很长啊。就是这个怎么来看待个体和群体之间 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从人群上来说哈，那我们国家现在是这个癌症的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贺雪院士团队他们呢就发表了这样的文章，那么从群体上发现呢，大概每四位中间有一位，那么这个癌症它是由呢吸烟所导致的。 哦，四位就有一位啊？ 对， 哦， 这个其中癌肺癌又是一个中间的就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癌症， 也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是吧？ 对啊，所以这就是从群体上这样的关系，但从个体上来说呢，我们说不是每个人吸烟都得病，但平均两个人吸烟中间会有一个人得病， 50%， 对 啊，这也很高了哈，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不要老拿这个个体的这个例子说，你看谁是谁抽烟活到了90多，甚至有人活到100哈， 对， 但是这只是个例哈， 对， 从这个统计学角度来说，还是大量的人群因为吸烟导致了疾病，尤其是导致了肺癌的发生， 对，所以呢，我们呢。要就是考虑哈，如果继续吸烟，那么相应的风险，你说你得这个癌症，包括肺癌，因为吸烟它引起的癌症不仅是肺癌，它全身多个器官系统上的肿瘤10几种这个癌症，另外除了这个肿瘤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慢性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都跟这个吸烟有密切的关系。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强调啊，就是肖教授所说的吸烟危害健康啊。当然了，吸烟对于肺癌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一些，千万不能拿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这种混淆哈。从统计学上来说，还是群体上容易获罹患这种肺癌，是吧？ 对，我们就讲风险。 风险哈。 对，就是只要是吸烟的话，那么罹患呢这个肿瘤以及吸烟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 哎， 但是现在也有个体的证据了。个体的证据呢，就是有个研究呢发现，每天吸一包烟，那么连续吸一年，就可以使一个正常的肺的细胞发生150个基因突变。 哇，一个150个基因突变是吧？ 对，所以你就想这个你要累积下去，那么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是吧，那会发生什么？ 是，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得强调啊，这个有的时候一定得不能混淆这方面的这种影响啊。那肖教授，还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科普当中也会掌握好多的一些知识哈，就是说到了一个肺癌，可能很多人会问肖教授，你看有些人得肺癌，尤其是得肺癌当中的腺癌，他们不抽烟呐，你看他们得肺癌不是因为吸烟造成的，您是不是也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 是的，是呀，他好多是那个遭受二手烟的这个暴露。那么关于二手烟呢得肺癌这个研究，最早是80年代在日本那么发现的，当时呢就有位这个科学家哈，他就是观察这个吸烟的丈夫和不吸烟的丈夫，他们的妻子罹患肺癌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差异，结果就发现呢，吸烟的这些丈夫们，他们的这个妻子得肺癌的比率大大的增加，之后就发现呢，那么就归因分析哈，就是跟呢她长期吸她丈夫的二手烟有关系，所以二手烟暴露它就可以导致肺癌，另外还有乳腺癌呀，其他一系列的这个疾病， 所以这个二手烟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哈，也是特别的讨厌的一件事情。现在北京的这个地方法规非常的严格了哈，这个我们免受二手烟的危害，但是看来二手烟一样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是吧？一样会就是可能我们不抽烟，但是因为吸了一些二手烟也会罹患一些疾病，是吧？那说到这个烟草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烟草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成分啊，像尼古丁啊，像焦油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哪些成分，尼古丁还是焦油，对这个肺癌的影响是最大的呢？有影响吗？ 哎，其实尼古丁吧，长期以来人们对它有误解。尼古丁呢并不致癌。 尼古丁不致癌是吗？ 对，它只是引起成瘾。 成瘾。 对。而烟草中呢，我们说有7000多种物质。 7000多种。 对，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69种。那么烟燃烧以后呢，尼古丁呢和刚刚说的那些物质都被吸入到了人体。尼古丁让人成瘾，所以它欲罢不能。但是在吸的过程中呢，那些有害物质作用于人体，就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疾病。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焦油是个混合物吗？那里就有很多致癌的成分，它是能够引起导致肿瘤的发生的。 哎，所以其实就是尼古丁是成瘾的，就让吸烟成瘾欲罢不能的。但是真正的是那些所谓的一些60多种的致癌成分， 69种， 现在有明确的研究是吧？每一种都会研究出来是吧？ 对，是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看来这个有一些有害成分哈，像焦油这种。但是我看好多烟盒里边都会标志哈，焦油含量中，焦油含量低，貌似是不是看起来我们要选择那个焦油含量低的， 可能更安全一点， 并不完全， 并不完全是吧？ 对，因为刚刚你说哈，那个烟里头好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69种，焦油呢是混合物，那里含有一些的致癌物质，但是呢，你焦油含量少了，其他的有害物质依旧存在。所以你在吸的时候呢，你不仅仅是焦油，你好，其他的有害物质都被吸进去了，是吧？所以所谓的这个低焦油哈，这只是呢误导人们的一种手段，感觉好像安全了，其实并不安全、 哦。 这个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 哦， 所以我们强调什么呢？只要吸烟，就是有害的，不论是低焦油的烟，它现在还有其他的烟，比如中草药的烟、五粮液的烟、 酒的烟是吧？ 它现在还有那种就是那个细支烟 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烟哈，你只要是吸烟，对健康就是有害的。 所以肖教授一直强调，吸烟就是有害的，不管是什么样，包括您刚才强调，现在很多的女孩也爱抽一些非常的细支的啊，就那种看起来很优雅的，然后貌似里边你看没什么烟味儿，吸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烟味儿哈，但是其实背后都是有风险的，是吧？ 对， 因 为人吧，就是说一旦成了烟瘾后，他血液中尼古丁是要维持在一定浓度的，那么一旦那个浓度低了哈，他就会通过深吸、多吸、猛吸等方式来让血液中的尼古丁哈维持的一定浓度。 哦， 所以他即使细支烟，但他吸的时候吧，他可能就得通过相应的这样的。就是其他的一种 方式使劲儿是吧？ 对，要不然的话，它如果这个血液中尼古丁浓度低了的话，它就会出现吸烟的渴求，他会去想方设法再吸，它只有吸够了，它才能够停止。 哎呀，所以不要看它细枝啊，不要看它里边有混合着各种水果香啊，各种香味儿啊，其实都是诱惑人的哈。 对，而且加各种添加剂哈，就是那种所谓的一些高价烟，可能对健康效果更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想哈，就是说。正常烟吸起来可能就挺呛的，你说到农村哈，那个老大爷好了， 过去捡那卷那个烟叶啊， 就挺呛挺冲的。那为了让人们吸着舒服哈，口感好，那整个这个烟草加工的过程中，它里面呢会加入各种各样的物质，比如说调味料，比如说柔顺剂等等，这些东西都加进去了。那么一燃烧之后哈，那么这些物质它就会这个产生一定作用，而且物质和物质之间又有交互作用，你这时候吸入体内的有害物质就会更多。 哦， 所以高价烟哈，这个 可能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价格越高，混合的一些成分越多啊，香型可能越复杂的。其实更危险更大， 危害越大， 危害越大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强调啊，这吸烟看来是不管吸什么，吸一口都是有害健康的哈。那肖教授现在还特别流行啊电子烟啊，我估计您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哈。有人认为说，你看我已经不抽这种实体的这种烟了，我抽电子烟相对来说是不是更安全一些，能够慢慢戒掉这个香烟的这个烟瘾吗？ 电子烟不安全，现在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呢它是从烟草中提取来的，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除了尼古丁之外，还有一些焦油啊，有一些重金属啊等等，而这些物质呢，那么在吸入的过程中进入人体也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对人体呢这个是有害的。 哦，所以电子烟不是一个安全的替代品。就是有些人因为烟瘾重，认为我吸的可能就是里边就是尼古丁哈，其实也不完全如此，是吧？ 现在的电子烟里面不是纯的尼古丁， 不是纯尼古丁，是吧？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真的引起大家重视哈。也挺贵，看起来也是一种时尚的一种选择哈，但是它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大的风险，是吧？ 尤其是有的吧，它里面添加一些香料，这样子呢，那个香料呢看起来哈是可食用的香料，但是食用，因为食用是通过消化道吸收的嘛，你吸入的话呢，经过呼吸道吸收了之后，这个风险可能就不一样了。很多呢吸入之后的那个风险并没有进行很好的评估，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确实是这个不让人放心， 不让人放心，就是能食用的未必能吸，是吧？这个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即使它能吃下去，消化道来说可能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酶啊，或者是消化液啊，但是呼吸，我们的肺是不是特别直接的这种交换的这种器官？ 对呀、 是吧？ 对，你像有一些哮喘的患者哈，他要吸那个表面皮质激素，是吧？他是吸进去的，吸进去的话呢，它直接作用于肺部的动脉血流。这时候呢，那个药入体，那么入这个脑啊等等，像那个速度它就特别快，量就特别多， 所以其实那个烟的设计，那烟本身就是一种给药器， 就是一种给药器， 对，它就让人们吸入这个香的尼古丁， 嗯， 那么吸入了，那么就上瘾了嘛， 嗯， 上瘾了之后就欲罢不能， 嗯， 然后各种有害物质都吸进去了， 嗯， 以后呢慢慢累积下来， 嗯， 造成各种各样的疾病。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这个吸烟和肺癌之间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哈， 嗯， 一定你得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吸烟。 嗯， 啊，这个是最好的。当然有机会我们再请肖教授给我们讲讲怎么能够科学合理的戒烟。这也不是靠人的意志说， 嗯， 哎呀我这个今天啊开始我就不抽了，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哈，啊，这个肖教授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嗯， 今天我们着重邀请到的是这个肖丹教授呢，给我们来讲讲有关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哈，啊 嗯。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暂告一个段落，也非常感谢肖丹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